亲人的样子，也将快老的健忘被蚕食，无暇全为在地光阴皆是。哦，我曾经警惕，曾听来的道理，以为一起程途中便有目的，却不曾明白这一刻我来过的意义，而后荒芜未再提，从人群中走过一个女子，让我想起一些很久前的事，想起已没来不及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五季开播之后，很多人都被应采儿陈小春的儿子小小春实力圈粉。在节目当中，陈小春和小小春的相处模式充满快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陈小春作为歌手和演员给我们呈现太多优秀作品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2003年发行专辑《算你狠》的同名主打《算你狠》，一起来听。 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去做一个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离开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酒，借什么酒？喝一杯，请你走路不必回头。午夜过后，酒吧门口，我走了一面，爱要飞来横祸。Yeah， 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。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 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我想去的。